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大军阀，咁啊，今日礼拜四喎，土伯。 因为听日走啦，我 系啊，你听日走啦，你听日就好似要搭飞机啦，系嘛？ 同啊，而家呢个时间差唔多啦，应该系飞紧 啦。唉，咁所以就冇计啦。咁所以我哋就嗱，原本今日想捧下 B 场嗰啲咧，咁就我哋就吓、啊、大军阀啦。咁样样就咁啊，嗱，你原本咧，你上个礼拜咧，你记唔记得你讲嗰啲咩？就系话 讲好多嘢， 要封杀呢一班叫做本土派系礼真噶嘛？系咪？咁啊！而家睇呢两日就系最后揭盅嘅时间， 唔系好容易分析嘅啫嘛。 啊， 喂，无端端搞多一份确认书出嚟，呢、這个应该系个好奇怪嘅事啦。 嗯， 如果你话呢份确认书系冇意思，即系话无论签又好，唔签又好，都可以过关嘅，咁整出嚟做咩啫？ 唔系咁，佢而家你签唔签唔系问题啊。不过呢个唔紧要啊。不过我哋而家唔系讲呢样嘢先。咁啊，我哋去段片先啦。 好。 好 呢、這個喺電腦嗰度就真係冇計啦， 冇入唔到聲啊！ 係， 呢度你開啦。 好啊，土伯点睇啊？ 十二点三亿喎，呢位真系好惊人啊！ 唔系，点解要拣呢个时间先？你有冇谂过先？ 咁第一个就系基本上佢都名不久矣。 唔系，即系啦，即系呢个同我谂法一样啊！即系其实讲真，如果佢自己对自己嘅连任系有把握嘅话，就唔需要咁急去喺呢一个时候去销毁晒以前佢自己做嗰啲衰嘢啦。 个款似纳粹德军走之前销毁啲文件，然后就宣布投降，一模一样。 系啦，咁所以 好多德国嘅戏咧，即系讲呢个希特拉最后尾嗰十 单科， 嗰啲全部都系见到佢咧一路喺度讨论紧问题咧，侧边嗰啲人喺度烧紧文件噶嘛。 嗯， 咁就如果你话佢能够有机会连任嘅话，咁当然就唔需要咁急消啦。 嗯，佢系冇十足嘅把握咯。 佢九月决定自己去留啊嘛，讲紧佢而家见到咁样嘅选情，搞到咁嘅时候，你觉得佢仲有冇即系信心走去讲我九月决定连任？ 嗯，喂，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咧，你可唔可以串联到吓、啊？即系你唔好讲啊边个啦，即系你唔好讲阿曾主席讲嗰啲嘢啦，吓、啊，即系吓不嬲都有私怨噶啦。 拒绝阴点 成。咁但系你睇下阿边个咧？阿、啊、孙明阳咧，佢最近写一篇文啊，阿土伯你唔知你有冇睇过啦？咁佢就话嗱，虽然咁啊梁振英系最想做嗰、那个，咁但系咧佢就话嗱、啊、林郑咧，佢又觉得佢唔会选嘅，佢觉得佢冇意思嘅。咁但係呢你讲呢、這个胡苏曾呢咁佢叫做系佢唔觉得佢自己有意思但好多人想捧佢出嚟。 我如果我系咁要揀呢喺而家个咁嘅环境里面呢佢系一个好嘅人选嚟 嘅。如果系咁样系可以咁样讲。 即系起码你返去即系未到呢个贪争嘅阶段嘅时候呢曾荫权头嗰两年都系蜜月期嚟嘅。 系。 即係起碼大家都係即係專心做翻自己嘅嘢嘛， 社運低潮添，仲係， 係嘛？即係就算七一遊行啊，都係少咗好多人噶嘛。 我歷史最低嗰兩次，其實就係曾蔭權連做嗰頭兩年咯， 咪、 嗯、 咯， 嗯嗯 即係公務員治港有一樣嘢就係你覺得佢官僚，你覺得佢唔會有大嘅政策上面嘅轉變，但係個問題就係起碼佢都唔會。系搞大镬， 唔系佢个民望其实系平稳嘅。虽然好多人咧都对佢即系嗰个高地价政策好不耐烦，或者系官商即系嗰、那个系 勾结， 官商勾结啦，即系其实好唔耐烦啦。咁但系即系喂，佢衰极咧都会有50% 五字头啊民望。咁但系而家最近即系689，佢又跌穿警戒线啊嘛。 有冇35？ 最大镬咧嗱，其实讲真，民望嘅嘢咧，你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嗱，中央其實唔會話點理嘅，但係最近刺痛到中央嗰個民意調查，就係講嗰個叫做係、那個港獨民調啊嘛，即係中大搞個港獨民調啊嘛，搞到 17% 嘅喂嘅香港人係話支持港獨、啊， 大部分講緊嘅係18到31歲喎、啊，大佬仲要 係喂，即係嗱，如果咁樣講嘅話，你係再咁樣推上嚟。你讲时间，喂，我哋以前即系你记得啦，土伯，我哋即系其实我唔知两年前定旧年啦，系嘛，咁两年前啦，我哋揾个细良上嚟，你咪细良嗰阵时同你讲啲咩？共产党嘅如意算盘就系等你有64亿记忆嘅呢一代人全部死晒啊嘛，系咪？ 仲大镬啊！ 你而家你死都冇用噶，而家后问题就系话去 replace 紧换代嘅人，佢哋唔系话有64记忆咁简单啊，佢哋净系想港独啊！系四成嘅人想港独啊！ 所以你从今次消党案呢单 case 咧，可以发现到少少端倪。端倪一就系咧，即系佢都命不久矣噶啦，唔会可以即系拖到好长。佢都预估到咧，阿爷系唔会再撑佢。即系你从几个indicator 可以睇到啦。第一，你谂下嗰次特登走去揾曾俊华握手，习近平， 嗯， 此其一啦。 嗯， 跟住你谂下。叫阿袁国强同埋梁爱诗两个嘅律政司司长上去睇下 UGL 嗰单嘢有冇事？ 呢、這个就系阿达哥佢自己所讲嘅收到嘅风嚟嘅。 咁但系你如果夹埋呢啲咁嘅嘢嘅情况之下咧，你觉得佢仲可以挨得好耐咩？好啦，你知道自己挨得唔耐，即使我要烧档案都好，曾荫权嗰阵时候都烧过噶。 烧过啊，烧过， 系咪？烧档案都好，都喺临自己落任之前啫。而家烧嘅话，即系话根本离落任系唔远咯。 唔系一嚟离落任唔远，二嚟佢做嘅衰嘢系远比曾荫权为多，肯定系。 同埋你听到12.3亿，喂呢、這个真系匪夷所思。 系 喂，你每年拎去呢一个嘅档案处都系大概200万啫嘛。喂，你谂下，你试想象下12.3亿。你除一除，即系佢四年嘅任， 日日都系做紧衰嘢， 咪日日都好多份啊！喂，我喺度谂紧，喂，美国总统有冇咁多行政指令啊？ 嗰啲特事特办嘅嘢嚟噶，大佬 系啊！ 即系如果你烧嘅系全部系同你有关嘅话咧，咁你咪日日都make好多嘅 decisions。 系噶， 喂，呢个系令人即系难以置信嘅一样嘢嚟嘅。 所以如果你要用啦， 除非你话2.3亿都夸啦，而家系12.3亿啊，大佬。 系， 仲有如果佢要烧嘅话， 一定係同佢嗰啲所謂嘅臭屎咧係好有直接關係嘅。 絕對係啦。 如果唔係，你燒嚟做咩啫？係咪？我有得證嘅，我有乜所謂？咪俾後生人即係景仰下囉，大家參照下囉。 嗰、那個前黨案處長咪就係講囉，喂燒毀最高峰期 朱福華 係朱福華就係話最高峰期係雨傘運動嗰啲嘅行政指令㗎嘛。 喂，嗰啲行政指令可能係包括乜嘢？大家都估到啦。 死五百人， 一 在所不惜， 可能係落 order 要催淚彈。咁你都魚皮啦，落完催淚彈之後原來係唔散嘅。仲搞咗79日，亦都可能係安排啲人去旺角搞事嗰啲黑社會，亦都可能係派住一啲所謂學生前線啊之如此類嗰啲踩大台，或者安排啲人去掟爛立法會嘅玻璃，或者係安排啲人去衝龍和道。喂，咁即係話你夾曬全部成套戲㗎啦，有咩出奇啊嗰啲嘢？或者考慮唔同嘅方案，點樣搞學聯？點樣搞學民思潮？點搞你泛民？ 但係你講緊嗰啲嘢，同 Margaret Thatcher 當年走去搞翻英國嗰啲咩牛奶啊、垃圾車工人工會，都係用呢啲咁嘅手法嘅滲透啊，互相篤嚟篤去啊。咁但係問題 ，Margaret Thatcher 佢呢啲咁嘅衰嘢都喺檔案館度揾得翻嚟噶嘛？佢點解梁振英唔可以俾我哋揾呢啲嘢？ 因為你一個人係咩曬？嗱，你諗下嗰次鍾樹根同我哋食飯，我笑碌地，我聽完之後，佢竟然話梁振英係撳住習近平，叫習近平冇開槍啊嘛！喂，我真係唔好信喎，調翻轉頭係嘛？我哋聽個消息係 咯， 習近平梗係唔想你開啦。喂，嗰樣嘢同我有咩直接關係啊？同埋呢個香港嚟嘅，呢度係拉薩啊！你嗰度呢度係新疆啊！喂，開完之後係要承擔成個香港經濟嘅代價㗎，而佢擺咁多錢喺度，大佬要透過呢一度嚟揾水㗎，你唔好搞彎我當攤啦！你瞓還瞓，我理得你七八九十日啦，只要你唔影響我老共嘅政權，唔直接影響到香港嘅經濟，有乜所謂？ 係， 你會真係佔領中環啊，大佬！而家嗰啲全部嘅所有嘅金融嘅交易已經離開咗呢個交易所㗎啦。佢都唔知將軍澳一個嘅數據庫同檔案即係嗰啲電腦中心㗎啦，大佬你一係就包圍嗰度，係咪包圍嗰度都冇用㗎，你除非你衝入去咋嘛。 嗯。 所以如果我哋從呢一個事件睇到呢，就係、是、除咗命不久矣一定係落台之外呢，第二樣嘢就佢真係好大鑊。 嗯。 唔單止係 UGL。仲有好多嘢。 如果咁講法嘅話，新任特首要攞民望好簡單嘅啫，即係當年史太林鞭屍嗰一招對付佢得嘅咯。 唔係，但係你而家冇曬 records 啊嘛。 啊，咁好難。 唔係嗱，咁講啦，即係如果佢自己日日都做緊衰嘢嘅話咧，牽涉嘅人一定唔少。咁你就算冇咗你嗰啲叫做 hard copy 之外咧，你牽涉嘅人亦都一定會好多。咁 但 係 如果你話冇 hard copy 嘅話，soft copy 仲有機會有幾大？ 咁 soft copy 咪仲快啲呢 ？email 有來有往噶嘛？你去嗰方，你收嗰方，你自己點啫？ 唔係，如果我係佢，我會叫埋保安局局長阿黎棟國嚟噶， 係啊， 叫佢 cut 埋佢咯 ，delete 埋佢咯，叫埋林鄭cut 埋佢咯。 佢我諗佢唔係問題就係話你去到出邊嗰啲嘢。你頭先你講嘛 ，outsource 嗰啲嘛，你話揾人去嚇、啊、搞亂你雨傘運動啊嗰啲，咁收 order 嗰啲人，佢嗰個 record 冇 delete 㗎嘛，係咪？ 佢唔會用 email 噶，我叫阿龍做呢咁咁嘅衰嘢，我都係親自出嚟同佢講，或者派個人出嚟同佢講啦。 但係你百物， 我有關我嘅部分就 cut 曬啦。嗱，第一先 cut soft copy， 同我有關嘅，如果我係有同你 email 來往嘅，你嗰啲都要 cut 埋。OK， 如果唔係，其實 cut 我啲有鬼用啊！跟住 hard copy 嗰啲全 cut， 但 咁你查咩咧？ 但百物上次一疏啊！如果你做十萬樣衰嘢嘅話，你好難冚得到咯。 喂，但係而家係12.3億， 放心 就係咯。 呢條友咁鬼死精密，即係乜鬼嘢都會同你 cut 曬嘅。 所以你唔好話，即係你嗰喂你嗰陣時，你成日攞翻咩大紀元嗰篇文啊，又話即係嚇嗰陣時有個老幹部啊，又話呢條友啊係呢個英國特務啊，係咪？咁喂，佢可能真係有啲咁嘅資料嘅，同埋就係話點解我頭先佢特別去講嗰兩個民調出嚟咧？第一就係民望喂跌穿谷底，即係呢個689。第二就係你而家港獨民調咧，喂係 touch 到嘅警戒線。 同埋有一樣嘢，我估計你諗下，佢有一次施政報告裏面 係無端端講民族論呢本書 嘅。唔係唔係民族論， 香港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嗰本係啦，學院嗰本 香港民族論咯，嗰本書噶嘛。其實係一篇即係全部喺度，每人寫一篇咁喺度，即係炒一碟嘅嘢嚟嘅啫嘛。之前佢嘅決策係點？佢究竟嘅目的係點？唔係佢都要同人解釋一下㗎。我無端端喺我施政報告嘅答問同埋答問大會裏面特登 highlight 呢樣嘢，令到港獨嘅風潮由佢嗰陣時候開始嘅啫嘛。我都唔知佢出過呢本書，佢唔講我哋根本都完全冇理。 喂，咁所以點解而家啊梁天琦又話簽確認書？佢即係呢排又攞啊689出嚟抽水啊嘛。 唔係呢一樣嘢， 佢先係港獨之父。其實 唔係呢一樣嘢，可能已經係一個陰謀嚟。 啊， 即係例如話佢要製造香港嘅一個 港獨風潮、 港獨嘅危機感，話俾阿爺聽嗱，要靠我哋呢啲人先至可以對付呢班嘅反對派同埋非建制派嘅。喂，佢可以刪呢啲嘅喎。喂，呢樣嘢好大鑊嘅喎。如果你佢梗係俾人知道嘅話，其實根本係無中生有嘅，完全係指鹿為馬嘅，完全係冇風潮嘅。甚至乎，如果中大做嘅調查，今時今日我講緊嚇，冇嗰單嘢發生，可能隨時係七都唔夠，唔好話十七，甚至乎可能喺一個雨傘運動裏面想 back down 嘅嘢。佢都自己耗起佢，甚至乎831有啲嘢可以鬆動嘅。嗱，我呢個講得誇張少少啦，因為呢個話曬都係老共啲癲佬即係搞出嚟嘅，都好難喐噶啦。 喂，亦即係話檔案處銷毀嗰啲文件，隨時都係呢一個689同埋中聯辦嗰啲書信往來嚟 嘅，或者係同中央嘅書信往來，都唔出奇。 咁好大鑊嘅， 咁中央嘅書信往來， 咁中央嗰啲就 hold 得緊好多嘅。即係佢要你死你就唔可以生㗎啦，大哥。但係個問題就係、可能人哋有指示俾你，喂，你幫手躲一躲，即係解決咗佢啦。 係。 喂，你自己自然都會想到㗎。喂，我呢度發生事，阿龍哥幫手搞搞佢，我理得你點搞先得㗎。 我突然間諗起 N 單江南案咯。 係啊。即系喂，搞掂佢意思。 你可能流进 好有善意嘢，唔系好怒气。你同我谂掂佢啦。咁喂。我唔想佢再咩啦，咁喂，咁就係叫你松容地解決嗰個問題，而唔係叫你咁搞嘛。你越發個矛盾係越大嘅時候，係咁佢啲火，你係咁擺多啲燃料落去， 搞掂面做低佢。 咁點搞啊？喂，你唔燒檔，我有乜計仔？即係好似我有一次僆仔咁，屌見到自己嘅成績表，13科有8科肥佬嘅，紅卜卜咁，咪燒咗個 report 咁屌。签都费事俾老豆签， 吓、啊，唔系我嗰阵时我 喂呢啲系僆仔做嘅嘢嚟噶嘛？ 唔系你咁样讲，我试过，我真系手册嗰度欠交功课嗰啲咧，我净搣鸠烂咗个页去，但我即系就柒到唔记得，喂原来后面有 page number 啊嘛，大佬点冇咗个版啫，冚家拎， 咁咪赖人唔见咗个版咯。咪所以今次佢重删档案呢单嘢咧，其实都已经系反映到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咧，你就算中央都佢奈佢唔好。你曾蔭權已經係做咗一個非常之壞嘅事，就係刪檔案。佢又再係咁做。所以其實你立法會係咪應該要即係？不過而家冇曬會開啦。你翻到嚟嘅時候，你應該要研究呢個問題。 成立檔案法咯。 無論你做得好同做得唔好都好，唔係講我哋歷史研究嘅問題，而係你作為一個施政嘅參考。究竟你嗰陣時候嘅決策嘅考量係乜嘢？ 嗯。 系嘛？ 同埋立法會應該有權知道翻，喂，例如你雨傘運動嗰陣時，其實689嘅決策係點樣啊嘛？可能 扮演咗咩角色？ 係啊，咁如果遇到相類似嘅問題，喂我都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嗰班人要參考嘅資料，其中一份咪就係雨傘運動嘅嘢咯。 唔係嗰啲咪政府嘅檔案咯？ 係咯， 你出嘅所謂嘅 executive directives 咯，行政指令咯。 嗯， 喂，我要睇翻曬嗰啲嘢嘅，唔好話做歷史研究啦，喺邊度得閒？12.3亿之后去做历史研究啊，都几难搞啦，系咪啊？喂，但系某一个阶段里边咁重要嘅决策，都唔俾人攞嚟做参考。 系， 喂，你自己做噶嘛？呢、這个决定男人大丈夫，你使乜怕俾人知啫？一系中间你基本上有好多嘢，一系你就系不停泼火。 唔系，我觉得揿唔到噶啦。即系如果你系你真系去到咁大镬咧，你嗰个规模咧，你做衰嘢嗰个规模咁大镬嘅话咧。就真係可以好多 幾樣啦，俾我哋都嗰啲假説咧，係估計得到嘅啦。一勾結黑社會，呢個一定係嘅啦。 唔使諗，你諗下上海仔出嚟爆大會有咩爆啊？我全世界都未見過一個即係黑社會夠膽話自己開記者會嘅，你唔係講少咩？大佬就係呢個，除咗香港， 我哋嗰陣時講過啦， 係咪？有乜可能噶？黑社會夠膽開記者會，一定係同你嘅政權有關嘅嘢啦。唔通話我俾阿龍爭咗我灣仔呢個地盤啊？大佬，我開記者招待會啊，邊個聽你講啊？大哥，喂，一係就大爆爆大鑊嘅啫嘛。另一單嘢。就是可能在期間包括對話包括清場啊包括怎樣去即是部署即是污滅城的運動裏面呢其實根本他派了很多卧底 在當中。包括那時候拆大台那些包括去衝龍和道那些包括這個的打爛立法會玻璃那些隨時去安排。 我那些什麼前線法國大革命。 全部都是去安排咯。 是啊。 是不是因為這些是不同香港過往的運動是完全是非比尋常的作風嚟㗎嘛。而呢一個亦都係就算我作為組織者咁多年都好 太多 都係預估唔到你係會咁樣搞㗎嘛。我亦都會俾你打一個突㗎嘛。 同埋你就係話喂你港大成個決策係咪即係你港大你點解要排擠呢個陳文敏係咪成件事。喂呢單你越數越多柳津圖。刘俊斩刘俊豪是不是 跟着将是啦当日他点知道 ICIJ, 刘俊豪同埋习近平个小金库呢资料。 我怀疑啊退联佢都有份啊 屌啊是其实嗱呢一个呢其实好早㗎啦即係我哋嗰时成日去讲㗎嘛即係田北俊一早就抽到风就係话雨伞运动之后呢就要即係要揾嗰啲大學制旗首當其衝嘅就係港大㗎嘛。咁所以其實呢佢如果你串聯返成件事情嗰個過程嚟講呢喂其實可能真係㗎喎。即係喂同埋嗰條友 689, 喂大家都知啦佢其實佢做嘢係好親切係好親力親為㗎嘛做啲衰嘢係。 同埋不擇手段。 係啊。咁所以喂你好多嘢都佢有佢名喎大佬啊真 係。所以点解可以烧 12.3 亿呢、啊、你差唔多可能每日香港发生嗰啲佢都有份 啊。係啊。喂嗱。 即係佢睇住有线嘅新聞嚟度行政指令都似啊大佬。 嗱剩返我哋时间都就唔多啦。咁但係呢我哋好兴奋啊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呢就係、是、第一日嘅 YouTube Live,YouTube Stream Live。咁就有啲人问啦喂冇 audio 嘅 stream 嘅咁样。咁係啊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呢淨係呢就做 YouTube 呢个系统嘅一个现场直播。咁啊有啲人就话啦喂土伯你真係有啲吓削咗啲喎人哋匪类监察院啊嗰啲现场观众啊多你好多喎唔係啊因为今日礼拜四啊礼拜四嘅惯性收视唔系大军阀㗎嘛。 嗰个系笑看太平山。 咁啊好啦跟住嗱因为 Human Way 喺度讲啦喂小妹喂处女初次 live 支持土伯曹总啊咁多谢啦。 咪真係少女 嚟㗎。咪佢咁讲呢个系迷惘嗰啲即系嗰啲老听众嚟㗎啦。咁点解好似星话唔同步喎咁样咁呢、這个我諗就唔会嘅最后尾出返嚟呢都冇问题嘅。琴日即系金英都试过啦都 OK 嘅。咁啊金英就惨啲啦咁琴日自己一个人去 solo 啦。咁其实我哋而家试緊新嘅系统呢其实都系好多嘢呢都系喺度摸索嘅阶段啦。咁阿龙咧就试到火捻滚嘅， 两部电脑一齐睇，大佬。 咁因为我哋即系中间过渡吓，咁仲有一位吓、网友叫 Kenneth Yu， 咁即系喺东京嘅听众啊，咁就话咧啊，即系好彩今晚有大军阀啊，多谢晒啦，咁样样。 因为听日我飞啊嘛，系啊，所以咪提早咯。 关岛喎，即系 夏威夷啊。 咁啊，好多谢。 再加。 各位嘅网友啦因为其实我头先开过呢即係呢个 YouTube Live 呢原来都有广告㗎喎。咁、所以其实呢 suppose 呢其实我哋都有广告费即係收到嘅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即係以后就各位多多支持啦。咁我迟啲就我哋再研究一下即係嗰个 YouTube Live Streaming 呢点样 embed 落个网页度啦。係咪好咁就阵间返嚟。 花生多化石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